是你的背影。分手的时刻已来临，彼此成了陌生人。 难舍难分

尺所标，望君还，望君 还。 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童铁心演唱的《人生是一个海》，木玄甫带出的《唱起我们的歌》，李丹阳演唱的《当兵的路》。 色彩斑驳，千山群歌何处寻觅，只见潮起潮落。海啊，辽阔的海，苍茫的海呀、 我们的歌，我

Oh,